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六又六三，六五玩家。 好，新嘅一星期又开始啦，今晚乐活玩家一开始我哋不如回顾一下先啦。上个礼拜五就过咗一个好开心嘅晚上。 处女之作可以话我哋嘅。 处女之作，咁我哋上个礼拜五就其实获邀请就去咗个邮轮嗰度，我哋举办咗一个叫做 FIFA 足球预演赛一个电竞版啦。咁就因为食住世界杯嘛。咁我哋呢都有啲嘅听众朋友一起参与啊，我哋即係互相角力睇下边个最尾可以赢到个大奖。 是啦，那个玩法是怎样的呢？咁嗱，大家如果打开呢个 FIFA 嘅都知道有一个叫做 cooperation 嘅模式，即係二人合作嘅模式。咁呢我哋其中就商台当然有一队啦，咁就係乌加伦火拍住呢个阿叶雨晴呢，咁就係利用呢个比利时啦。咁另外呢就即係六位听众呢，咁总共有四队波，咁进行一个呢即係淘汰赛嘅一个比赛咁样。 咁要讲下我哋有啲对手啊几强先得㗎，对住嘅边个巴西。 你初赛对巴西。 又对住西班牙，仲有英格兰啊，全部都系啊劲女嚟嘅。咁所以其实我同阿 Eugene 咧，即系事前都系相当之紧张，仲要嗰晚啲夸张到咧，见到啲选手首先年青先啦，一睇就知系打机格。跟住其次系咩咧？其次一个二个着晒啲好 sporty 嗰啲运动装咁样样咧，啲跑步长裤啊，哇，感觉真系成个电竞选手咁啊！跟住同阿 Eugene 就话：我哋好 hea 嘅啫，求其咁样样着住啲牛记粒记咁样样嚟就打咁样样啦。咁以前咧，即系同阿月尊亦都唔系话太多时间操练。咁我坐你隔篱一开始咧，我哋即系初赛嘅时候啦，遇上嘅就系巴西队啊嘛。咁咧见到嗰两个年轻人啊，喺隔篱已经讲就，喂，等我练下个 skill 先。我哋嗰啲即系平时夹嗰啲默契，我哋嘅司机嘅时候咧，佢哋喺隔篱讲话点点点啊，讲咗好多专业术语啊，我完全系听到一头雾水。 咩嚟噶？ 跟住我同阿月尊讲，喂，真系吓隔篱好 pro。跟住后屘佢哋仲话唉唔使啊，我哋好轻松啊 ，casual 轻松玩。轻松玩咁样 咯，如果我嗱，因为我系评述啊嘛，咁所以咧，我即系都几留意到场波系点样啦。嗱，的确咧，我系几意外地咧，咁我哋系好快就领先2-0嘅，双台对下比利时咁啊，对住呢个巴西啊嘛，咁都几令我惊讶嘅嗰阵时，所以我系真心地，我系评述紧嘅时候都话啦，系意外地领先2-0，呢个系真心 的。你唔使重复咁多次嘅意外地嘅， 唔系因为咧，另外巴西嘅其中一位玩家咧，阿潘生咧，咁我同佢联络嘅时候咧，佢都话咧，喂我。打开 D1 嘅，即系 D1 系咩咧？即系如果你睇开 FIFA 就系由 D10 上到 D1， 咁你幻想下啦，佢就系十级去到第一级嘅玩家嚟嘅。 哇！ 系啦，咁佢同埋咧系打开即系周末嗰啲所谓嘅联赛啊。咁周末嘅联赛嗰个玩法嗰个资格咧，就系你要喺你平时星期一至五你打咗一定嘅赛事啦，咁然后咧入到去最后嘅嗰扎嘅选手咧，先至可以晋身呢个周末嘅联赛。所以咧，佢好明显系有一定嘅实力嘅。不过咧，呢、這个 co-op 嘅模式咧，又的确咧。是比较虾一啲咧，比较独立嘅玩家嘅。 系，即系我只可以话，点解一开始我同阿月专会有个优势咧？就是、因为可能对于我哋今次玩嘅一个 PC 版本啦，首先就系大家玩嘅手掣唔系以往玩开嗰啲家用机手掣。 即系虽然个用法系一样， 系啦，咁 质感系唔同， 但系质感真系唔同嘅。咁我相信对于即系参赛嘅朋友嚟讲咧，就会系嗰、那个嘅挑战性系大啲啦。相比之下，因为我自己就唔算话一个真系好 即係經常性踢 FIFA 嘅人啊，即係粵專都踢得比我多嘅。咁佢就成日話：哇，玩上手嘅時候咧，已經感覺到嗰個 controller 咧，嗰個操作係有啲唔同㗎啦。咁啊，對我嚟講，我都係咁樣適應啦。咁喺適應嘅層面上面，可能我係快啲。所以咧，其實喺前半段嘅即係遊戲進行嘅時候咧，我哋係攞到個唔錯嘅優勢。咁但到後尾咧，佢哋其實係即係熟習咗個操作之後咧，亦都係已經進入下半場嘅時候啦。你見到我哋係俾人撳住嚟抽嘅。 基本上下半場咧，我即係各位聽眾可以形容咧，係比利時係過唔到半場咁滯，即係係 狂風掃落葉， 係俾巴西壓住喺下即係後半場去攻咁樣啦。當然最後僥幸啦嚇，叫做贏咗2-1嘅，咁啊對手入翻一球。咁但係咧，其實臨尾見到對手係有好多機會嘅， 守得好辛苦啊。 係啊，不過即係係尼馬好多機會， 單刀啊，即係幾次都係啱啱射柱邊出啊。 係啦，或者龍門係神勇表現啦，古圖爾斯咁樣就 MVP 係啦，救咗好多波，結果就險勝對手入咗呢個決賽。 係咁啊，其實開心嘅，因為都叫做首先我哋叫過一關先啦。咁亦都好留意 失禮啦，已經啊， 已經唔失禮啦。跟住好留意住，喂，咁我哋將會喺決賽對嘅係對西班牙定係對英格蘭咧？咁嗱，與此同時，因為我哋嗰、那個即係會場咧，就係、是、同時間兩邊進行遊戲噶嘛。咁我哋喺呢一邊同巴西踢緊嘅時候咧，不停喺隔離咧就傳嚟一啲歡呼聲。 其實你知唔知隔離嗰個狀況係點樣嘅？ 我雖然冇時間無下嚇望我隔離嘅熒光幕，但係大抵我聽到你嘅，首先你嘅旁述啦，其次我聽到隔離嗰邊即係興高采烈咁啊喺度嗌啦，因為佢哋喺嗰邊亦都好快係以2-0啊， 西班牙、 西班牙領先嘅。 係啦， 咁哇一路聽話好似好堅喎，西班牙喺隔離咁，跟住後屘到我哋即係因為我哋稍為早少少完嘅，咁我哋就即係有少少時間留意一下西班牙喺嗰邊嘅踢法啦，因為到嗰個時候其實又係嘅，同我哋呢邊有啲似嘅，就係佢哋去到差唔多完場之前咧，咁啊英格蘭咧就係追翻一球嘅，咁但係好可惜最後尾唔能夠逆轉啦嚇，咁最後尾就係西班牙贏2-1，係 啦， 咁嗱而我同阿月尊咧都其實已經有少少即係擔心噶啦，因為西班牙又係另外一隊好強嘅勁旅入邊啲球員，你知粒粒都係星嚟噶嘛，咁所以喺陣容上面咧，咁啊月尊即係都係話我哋都係踢穩守突擊啦，即係都係將所有嘅主力啊放曬喺後半場咁樣樣，就係、是、踢一個前鋒嘅啫，喺踢嘅過程入邊亦都係啦，阿曾都記得好清楚嘅就係、是、嗰場踢得相當之辛苦嘅，係基本上全場都係又係要穩守穩機會轉入去咯， 係。係啦，頭先我就形容對巴西嗰場咧就係、是、下半場就過唔到半場啦，對西班牙呢場咧係。75分鐘都過唔到半場嘅， 因為冇嗱。首先，我真係首先要講嘅第一樣嘢就係對面防守真係好嚴密。係， 我明 白。即係你見咧，阿生咧仲喺度鳩笑我哋話：喂，點解你落後一球咧？ 踢到贏咗， 踢到好似贏咗咁。 喺後邊交嚟交去， 因為冇空位啊！我哋喺後邊猜就係想佢哋啲人湧上嚟，但係當佢啲人湧咗上嚟之後咧，諗住有即係有啲位可以插個波入去啦。咁但係佢哋嗰個回補啊非常之快，支援相當之高速，咁所以變咗你好難喺。中場或者將個波帶到上前半場，有時候咧都係要高 Q 大腳斬上前面，希望可以搏到有機會傳中，有啲空位可以替做到一啲嘅機會啦。咁但係好可惜，最後尾都係好難去把握。咁其次咧，真係嗱，呢一個亦都阿生頭先有提過 co-op 模式，即係當你啊打呢個雙人即係對戰嘅時候咧，我發現真係嘅失誤咧係多過你自己踢多好多啊！ 一定係嘅，因為如果你一個人踢咧，某程度上電腦係會幫你走位噶嘛。 係啊， 咁所以咧，其實咧你係會。唔会太夸张嘅啲传失波，咁但系如果当你系两个都系真人嘅时候咧。你真係要講默契嘅，即係如果你無端端哦，其實我想俾個直線嘅，但係點解你個隊友唔知點解走咗右邊嘅時候咧？真係想講粗口嘅，不過其實嗰日大家都好斯文，即係仲有一點我就覺得好，即係值得讚賞就係大家都好君子，我一張黃牌都冇見過，呢個係即係踢得係非常之即係斯文。咁同埋頭先你提到西班牙嗰場難踢，的確係嘅，我見到咧佢哋係好聰明咁咧，係將個因為佢踢五個鐘場啊，咁所以你每逢一攞波，你係的確冇空位，因為咧佢係將個包圍網係縮窄。咁然後就焗你搶你波，咁而且你一交啦，你一亂一交啦，咁又會截咗你個波，咁所以的確咧係比較難踢，咁最後亦都真係冇計啦嚇，不敵呢個西班牙咁啊，攞第二都算係相台，即係呢個8-1定應隊第一次都 OK 啦，攞個亞軍 係啦，即係都叫做有啲成績啦。咁我覺得都衰敗由榮嘅，因為對面啊，即係撇除就係操作各方面啦，咁我覺得佢哋默契真係有嘅。咁我事後啊，其中啊同啊 MVP 啊，即係我哋 阿俊啊， 阿俊啊，咁啊選咗 MVP 出嚟啦，就都係一個非常。 常之年輕嘅朋友。咁啊，我即係同佢講嘅時候啊，大家傾偈啊，先至發現話，我哋好認真㗎，對於呢個比賽， 有練習 㗎，有練習啊，特登都踢下 co-op 啊咁樣。咁我話哇，咁唔怪得知喺即係比賽嘅過程入邊，你哋咁有默契啊，即係喺適當嘅時候會補位啊，支援速度咁快啦咁。咁我覺得其實成個體驗係開心嘅，因為即係首先大家輕鬆開心玩咗先啦，咁最後屘亦都即係有人得到獎品啊咁。咁我即係期待住啦，可能話哇嚟緊都有世界盃啦，又或者甚至乎。在这一年里面咁如果陆陆续续有好多即係电竞活动出现嘅话咁希望我哋即係自己呢个节目入面都有机会参与啊甚至乎可能我哋自己搞一啲出嚟咁啊同观众朋友啊听众朋友一起玩咁样啦。 吴家人杨乐生乐活玩家。 喂，烏嘉倫，之前我哋同埋 August 一齊咧，都講過呢個 label 嘅問題啦嚇。嗰陣時咧，我哋就話嗱，我哋好記得咧，我哋講過兩次嘅。咁就話第一次咧，我哋講嘅時候咧，因為咧，我哋覺得哇，嗰個宣傳嘅嗰個嘅 video 咧，好吸引，因為佢係真係將嗰個 label 變到一個哇乜都得嘅，咁啊令到你好似覺得哇好勁啊呢嚿嘢咁樣。咁然之後咧，的確咧，當你親身接觸過嘅時候，又或者你喺街見過嘅時候咧，又覺得哇好似即係有些少脆弱喎。咁而的確日本嗰邊有反映到就係話咧，喺嗰個保養啊，喺嗰個嘅即係收藏上邊咧，係唔係太容易嘅？同埋咧，最近我先至即係有一個經歷就係、是、話説有一日我同我老婆啦嚇，咁啊即係搭車翻屋企咁啊，搭小巴咁樣，咁佢唔係好熟啲遊戲機嗰啲嘢嘅，咁、但係佢一上車就見到咦前面有個男人捧住一箱嘢喎咁樣，咁啊好靚嘅，好色彩繽紛嘅一個盒咁樣啦，咁佢就問我喂嗰、那個咩嚟嘅？好似寫住任天堂喎，咁佢見到嗰、那個。牌子咁樣，咁我就話咩 label 咯，係配合呢個 Switch 去即係砌紙模型嘅一個遊戲嘅咁樣。咁嗰日咧咁啱落雨，咁所以佢就問我：喂，但係而家落雨，咁你啲紙又易爛嘅時候，首先拎到翻屋企已經唔容易啦。其次就係你點保管咧？嗱，其實咧，佢一個唔打機嘅人都已經即刻道出咗嗰個問題啦。因為的確喺外國咧，我哋發現喺特別日本咧，有多玩家就都自己講就話：你千祈咧一定要收好，如果唔係你啲貓啊、你啲小朋友啊，就會特登走埋嗰度咧，就會係玩。玩啊搞啊，所以咧唔知系咪因为咁咧，令到日本嘅销量咧，嗱唔算系差嘅，咁但系只能够用一个平平无奇去形容咧，喺日本嘅 label 初嘅呢个期间嘅一个销量啊， 即系达唔到任天堂嘅预期咯，因为即系据呢个日本啊 Media Create 嘅报告啦，咁就话呢一个啊即系 label 出嘅两个套装啊，分别呢个 Variety Kit， 咁喺第一个礼拜嘅销量就系90,410盒，咁而呢个 Robot Kit 咧，咁个销量咧第一个礼拜。就是28,000几盒啦，咁其实两套嘅加埋嘅销量都系11.9万啊吓，咁只系佢哋全体嘅30%嘅啫，明显咧其实系达唔到任天堂嘅预期，因为讲真当时大家都记得啦，呢一个 product 嘅宣传片一出嘅时候，大家就哇好惊叹呢一个嘅创意啊，咁任天堂对佢哋嗰个嘅期望都相当之高嘅，再加上就算我哋之前都讲过噶啦，就算唔系佢嘅销量高 ，at least 都希望佢可以带动。到 Switch 嗰个嘅销量啊， 点知唔得？ 咁但系系啦，最后屘销量咧，Switch 嘅销量啊比即系再之前嘅时间咧，反而系减少咗添嘅。咁可想而知，其实咧，即系 Labo 佢嗰个嘅即系嘅效果咧，冇预期想象咁强横。咁但系个问题究竟在于边度咧？咁当然头先阿生啊提咗其中一啲嘅原因啦，即系我谂大部分人都系抱住一个观望嘅心态，尤其是而家互联网咁发达，咁好多人咧，基本上你即系都会买咗之后开箱之后。就喺網上面就拍片俾大家睇，咁有好多即係都喺度十五十六咁，究竟我買唔買好咧？嘅朋友就首先上網睇片買啦。咁你睇咗之後咧，你又發現啦，哦，原來係玩呢一樣嘢嘅。咁而你玩完之後咧，嗱，你跟住考量嘅因素好多啦，因為尤其是喺日本啊，你首先個地方唔大啦，咁你見到淨係佢其中一個 robot kit 啫，嗰個箱子大到啲誇張，你揾地方擺已經唔容易。 大家幻想咪就係聖鬥士星矢孭住嗰個聖衣咁大咯， 個聖衣箱啊， 係咯咁大咯， 就係啦。咁跟住仲要咩？仲要你就你要谂下，你嗰、那个即系住嘅环境嘅天气啦，潮湿嘅话，你唔好担心有宠物先啦，潮湿。 佢啲紙皮嚟嘅，會唔會就咁擺喺都霉咧？ 即係大家你諗下，如果你喺香港，你住海邊，回南天都幾大件事㗎。 係啊，咁所以即係其實可能好多嘅即係玩家，你觀望完之後咧，覺得喂，加上佢個售價個定價又唔係特別平， 係啊， 咁我買翻嚟之後佢咁唔襟咧，咁其實係唔係應該再即係觀望多一陣咧？嗱，而我自己真係啱啱體驗過嘅，我係有玩過嗰、那個即係機械人嗰、那個孭住頭先講過啊，聖鬥士聖衣箱嗰、那個啊，咁嗱，我覺得咧。我真係好佩服咧任天堂嘅創意嘅，即係喺砌嗰個過程入邊嗰個精密咧，因為佢又要你綁繩啊，又要繩啊，咁最後屘你玩嘅時候，點解會做到嗰個體感咧？就係靠住你啲手手腳腳咧，拉動嗰條繩，令到嗰個箱入邊咧嗰個感應咧，去做到嗰、那個同遊戲一致嘅效果，咁從而你可以控制到遊戲入面嗰個角色啊。咁喺砌嘅過程入邊，其實我覺得係好玩過玩嗰隻遊戲嘅，因為坦白講嗰啲遊戲咧。是全部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小游戏来的。那个耐玩性是不高的。你基本上玩一阵的时候你开始会觉得有点闷的。所以最开心的过程真的是砌那下的。 是。 但如果以这个售价去买那盒东西回来砌的话是真的略为太高的感觉。 是。同埋你刚才讲的条件呢其实香港全部都跟日本是一样的。即是地方小天气比较湿加上你摆放的地方又不够的嘛。不过呢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开始想想另外一个方向。因为呢在日本咧都幾特別，因為有啲人士可能即係激發到個創意，大家互相嚇。咁就話説咧，有一位嘅即係朋友咧，佢天生本身咧心臟係有啲問題嘅，咁自己即係不良於行動咁樣啦。咁但係咧，佢全家人都好中意 figure 打機啊、動畫 ACG 啊嗰啲嘢嘅咁。咁最近咧，一位嘅即係朋友就幫佢咧用呢個任天堂 Switch 嘅 League Level 咧嘅軟件咧，同埋佢嘅一啲紙皮電單車嘅駕駛杆咧，改造咗成為一個電動輪椅嘅體感控制器。 即係 簡單嚟講就係話咧，佢砌嘅嗰個類似一個控制盤俾佢咁樣啦。咁只要握實嗰個嘢咧，佢就自動可以喐嘅時候咧，幫你控制埋佢腳下嘅嗰個電子嘅即係輪椅去喐啊。咁令到佢可以感受到嗰個咧，好似玩緊電單車遊戲真實嗰個感覺啊。咁喺呢個方面咧，又的確令到嗰位嘅朋友係相當開心嘅。所以咧，其實日本嗰邊都諗緊啊，其實呢個 Labo 會唔會喺呢方面即係幫一啲有需要人士、不良於行嘅人士，或者甚至乎可能諗到其他有需要嘅人士都好，会唔会喺呢方面反而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咧？而其实咧，的确日本开始咧，而系有人谂紧呢方向呢、這个方向啊。 系，咁我觉得即系毕竟啊，任记咧，佢哋出呢个 product 咧，嗰个嘅发展空间好大嘅。即系你除咗即系照顾一班即系净系打机啊、砌模型嘅玩家， 其实教学都得 啊。系啦，佢个教育意味其实系深远嘅，即系难保第时可能佢即系俾一啲学校引入成为啲嘅教材啊。咁可能喺呢一方面，其实可能帮到好多都唔出奇。咁而且头先我哋讲嘅销量都只限于喺日本境内啫，咁你唔知道，即系喺日本境外，尤其是外国嘅地方啊，地方稍微大啲嗰啲话，咁可能即系有唔同嘅用家会好欣赏呢个 product 就唔出奇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呢一个product 一出之后咧，反而刺激咗喺即系日本啊，唔少一啲嘅即系叫做话民间高手咧嘅一啲嘅即系 自发嘅创意啦， 自发嘅创意啦。咁就系咩咧？佢哋咧真系用纸皮砌模型， 系 咁啊，其中咧我真系啱啱最近见到嘅，我都非常之佩服。大家之前都讲过噶啦吓，《魔物猎人》啊，《Monster Hunter World》咁就啱啱喺呢一个 PS4 出翻。 做咩佢砌咗把剑出嚟？ 佢砌把重弩出嚟。 哇！ 佢系用纸皮砌一把一比一嘅啦，仲要呢一个重弩咧系唔系净系睇，佢系 用得啊？ 佢系可以系啊，佢系可以咧，即系将个过程。佢首先我后屘睇翻佢点样整啦。佢系直头呢个重弩有一个原本嘅状态，跟住咧喺要剔个掣之后咧，佢系直头咧系弹弓形式咁样样伸出嚟咧，系可以做到一个真系游戏入面啊，重置翻佢个还原度。 咁系好长好重。 呢、這、一个嗱，嗰、那个玩家咧，其实佢自己大概系1.8米嘅， 高过佢啦，肯定。 咁而呢一把嘢咧，系2.3米嘅， 系2米成道门咁高，大家幻想。 系啊，咁所以咧，真系好夸张嘅。咁而你去睇嘅时候咧，佢即系因为而家大家都觉得呢一个任记嘅纸皮产品咧，好有创意啊嘛。咁大家就将所有好多游戏入面见到嘅，即系一啲嘅用具啊，或者一啲嘅武器啊，咁就会将佢用纸皮实体化。 啦。咁而即嗱，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嘅，因為刺激咗大家嗰個嘅思想創意啊嘛。慢慢可能呢一啲嘅創作出嚟之後，藍寶可能咦遊戲公司見到之後，又覺得咦係咪可以沿用翻咧？咁嚟啊嘛，其實 Monhun 喺任記嘅產品入邊都有噶嘛，都有即係攞到呢個版權，都有試過出呢個遊戲噶嘛。咁可能之後佢哋出一啲嘅模組，就係砌一啲武器出嚟，結合埋呢一啲比較襟玩嘅遊戲，咁可能又會帶到一啲新驚喜俾玩家。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话讲到啊，即系游戏界咧，近排啊，另外一只啊非常之具人气嘅游戏作品，就一定要提到呢个 God of War 啦吓，《战神四》。咁就啱啱上咗市冇耐啦，咁销量都刷下一个唔错嘅成绩啊！喺上市之后三日内咧，全球累积销量系突破咗310万套噶，咁成为 PS4 史上咧销售速度最快嘅即系一款游戏啦，可以话系。咁亦都之前因为我哋都讲过佢。无论系嗰个嘅玩法啊，个画面啊，喺外国咧有唔少嘅即系游戏嘅网站啊，都俾咗一个唔错嘅口碑佢嘅。咁所以我觉得都引嚟唔少嘅即系游戏嘅玩家啊，都系留意住啊，会观望住啊，究竟会唔会买咧？咁当佢一出嘅时候，大家都想跃跃欲试。咁而玩落上手咧，亦都真系感觉系相当之唔错噶嘛。 系啊，见到有唔少嘅朋友都已经喺网上不断去讨论呢只 game 嘅内容。啊等等啦，咁同埋嗰个剧情咧，我都相信系大家嘅一个集中嘅焦点啦吓，因为其实呢只 game 咧，唔单止系嗰个画面同个玩法嚟即系吸引大家，其实佢嗰个背景咧都系即系几吸引啦。本身个背景就不嬲都系讲紧系希腊啊、北欧嘅一啲神话嘅传说啦，其实大家都听过嘅，即系你睇 Marvel 嘅电影都一定会听过，即系雷神啊等等，全部都系啲北欧嘅神话啦。咁喺呢个嘅即系游戏里边咧，你都会见到好多嚟自北欧神话嘅一啲角色同埋人物嘅。咁啊，即系其实亦都有提到诸神的黄昏等等，即系大家耳熟能详嘅一啲内容啦。咁当然咧，今次喺呢、這个即系第四集里边咧，都有一啲咧几特别嘅剧情嘅，即系例如啊，点解主角大佬冇死到啦？又或者即系例如主角个仔系咩人咧？等等呢一啲咧，其实咧都系喺游戏当中咧，我睇咗啲人玩完之后咧，都觉得咦系几特别嘅剧情嚟噶。咁所以咧，大家其实咧喺玩嘅时候咧，我建议同呢个睇Avengers 一样咧，都系保持神秘感，因为去到尾嘅时候咧，你就可能会发现，咦，有啲嘢咧都几特别，同埋好肯定系有第五集会出现噶。 系啊，同埋好得意嘅，我觉得咧，佢今次咧，无论系入面某一啲嘅角色啊，又或者甚至乎一啲嘅武器装备咧，好似都有少少影射翻Marvel 嘅电影作品咁样样啊。咁嗱，呢一个我哋暂时因为都系啱啱呢个游戏上播，我谂有好多嘅玩家都系进行得如火如荼啦吓。咁所以我哋就暂时卖一啲关子，又唔剧透太多，究竟入面同即系 Marvel 入边有啲咩太大嘅关联。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有玩嘅话，留意返啲细节嘅话，你会发现当中咦因为你即係有睇开 Marvel 嘅话，就会多一啲嘅趣味啦。 係啦，好多熟悉嘅情节同名称啊。 係呀，咁anyway 啦，呢一个我哋即係继续留意住啦，或者之后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下究竟玩呢个 God of War 嘅体验系点样啦。咁但係另外一隻嘅游戏呢，即係都可以讲下，因为曾经亦都系一个热潮嚟嘅，就係养呢一隻嘅青蛙仔嘛。 其实而家仲多唔多人玩嘅 呢？我就见到都仲有啲女同事有玩嘅，因为佢嘅优点就係在于你可以唔使点理佢。 咁係。 即係总之你唔 D 个 app 嘅话基本上就冇咩太大嘅影响嘅。 仲記得當時即係得個日文版啦，即係其實而家一路大家都揾緊嗰個日文版啦，有好多所謂嘅中文版出現咗嘅。咁大家都知咧，嗰啲咧全部都係一係就可能係老翻嘅，一係咧就可能係唔係正宗嘅咁樣。咁所以咧一直咧大家都係玩開日文版。咁但係最近咧呢、這個日本嘅遊戲呢一間廠商呢間 Hitpoint 咧就已經公布咗咧係將會咧係即係出呢個中文版。其實咧已經係開始進行呢個內地嘅封測當中添啊。 係，咁我覺得真係。如果要做呢一件事情嘅话咧，就真系要快啲啦，因为你真系难保个热潮咧系已经系缩退咗。因为我觉得咧，手游咧，嗱，虽然今时今日大家都见到话，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商机，正如头先我都有讲过啦，即系连任天堂咧，咁佢都有讲话佢哋想要开发一个嘅即系手游啊嘛，咁佢哋当中亦都谂住话，以一个目标啊，就系嚟紧会希望有呢个1000亿日元嘅即系目标啊，定落嚟就系希望任天堂。 同參與喺打開呢一個嘅即係手遊市場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亦都要咁樣講，佢雖然咧係一個好大嘅商機，但同時之間你發現好多嘅手遊遊戲咧，佢嚟得好快，爆得好快，但同時之間亦都走得好快，好無聲無息嘅。 Pokemon 都係一個例子咯。 Pokemon 都係啦。最近雖然我見到又開始玩翻，有好多人，因為係咪因為超夢夢啊？ 聽聞有唔少新角色出翻嚟 係啊，我唔知啊，因為嗱點解我會突然間留意到即係會有翻唔少人玩呢個 Pokemon Go 咧？因為事完我琴日晏晝喺將軍澳食飯嘅時候，行過一個公園，咁我見到有一大堆嘅人啊，即係當中唔係就係年輕人，包括有唔少嘅 uncle auntie 一齊喺度圍埋，大家攞部手機出嚟。嗱，我已經個感覺係似玩緊 Pokemon Go 啦，都知係㗎啦。 咁但我都好八卦嚇， 裝下啦， 行過去裝下，睇下大家喺呢個位係即係揾 WiFi 定係做乜嘢咧？咁好明顯真係喺度玩緊 Pokemon Go 嘅。咁但我就即係喺度諗啊，點解無端端又會大家一齊出嚟捉咧？咁應該就係啦，有新嘅寵物就出現啦。咁所以一班朋友走出嚟咧，大家齊齊啊約埋一齊，一齊 capture 呢一個新寵物啊嘛係。 係咁，同埋咧，如果講翻呢個旅行青蛙咧，嗱，我唔知嗰個熱潮會唔會好似即係 Pokemon 咁，即係比較快就完結啦。咁但係如果佢而家出一個新嘅話，我相信嗰個熱潮咧暫時都可以延續嘅。咁唔止係嗰個嘅玩法啦，其實咧係嗰個內容咧都真係有唔同嘅。因為之前嗰個係日本啊，咁其實嗰只青蛙就會去到日本嘅唔同地方就去旅行，影啲相寄 postcard， 又帶啲手信俾你噶嘛。那個玩法就係咁樣嘛。咁喺內地咧，其實嗰只嘅版本都係一樣嘅。咁你只小青蛙咧會去即係中國唔同嘅地方， 哦，長城啊， 係啦，遊覽呢個即係名山大川咁樣。佢已經有啲咧喺海報上面見到有啲即係正式出現咗嘅一啲景點，例如北京嘅天壇啦、上海黃浦江嘅電視塔啦等等啦，呢一啲咧都係即係將會出現喺裏面嘅一啲嘅景點。咁同埋咧，譬如你北京咁帶啲咩手信俾你咧，就會帶一啲咧北京做嘅點心俾你嘅咁樣。咁所以呢個咧係真係好中國式嘅一個嘅玩法。同埋我亦喺度諗啊，如果你啲小朋友即係想話了解大陸多啲，又或者即係政府想香港人了解大陸多啲咧，其實不妨透過呢啲遊戲咯。我真係覺得即係唔一定咁硬要喺啲教科書度硬塞一啲嘢俾你嘅。有時咧透過啲遊戲咧，嗰、那個感覺會更加令人舒服同埋輕鬆啲啊。 哇！咁你咁樣講嘅話，咁呢個青蛙遊戲嘅話，佢即係慢慢都仲可以伸延落去啊世界喎。 其實係 㗎，環遊世界。 英國版、 英國版、 美國版、 美國版，即係就算嗱，唔係話一定要話轉做英文 version 咁樣打入去英美嘅市場啊！但我相信即係如果你玩到好似即係收集大富翁咁啊，即係有唔同嘅世界 edition 咧，咁你玩完中國之後，你儲 postcard 儲到咁上下啦，忽然之間話講隻即係一個特別版啊，就係嗰只青蛙可能去唔知其他一啲嘅外國嗰度旅行啊咁。咁我相信即係淨係講緊可能喺國內啊，又或者可能喺香港啊、台灣啊，都會引嚟唔少嘅玩家繼續去 follow 呢只青蛙佢嚟緊。將會有嘅旅程都唔出奇啊！咁啊，但係我真係覺得有啲遊戲真係可以好襟玩嘅，即係其中例如話啲嘅 format 遊戲，我之前都講過啦，即係例如話呢個五對五嘅 MOBA 遊戲啊，之前講過王者榮耀啊、傳說對決啊，而家你發現咧好多好多嘅即係遊戲都即係用呢個 MOBA 風格啊，咁自己做自己廠嘅遊戲。咁最近咧連陰陽師即係呢個呢款遊戲咧，咁都即係出咗一個 MOBA 嘅，咁就叫做決戰平安京。咁呢個遊戲咧話亦都係喺最近啊喺呢一個 App Store 嗰度啊，又或者喺呢一個網上面啊，都引嚟一個極高嘅人氣啦嚇。咁其實個玩法咧，同以往大家玩開嘅傳說啊、王者啊，係差唔多嘅，都係五對五嘅。咁但係喺嗰個嘅系統嘅一啲嘅細節上面咧，就有一啲唔同啦。咁就引嚟咗咧，即係有好多新玩家一嚟喜歡嗰個日本畫風嘅風格，大家知啊，日本動漫卡通結合呢個 MOBA 究竟係點樣咧？咁其次就係因為嗰個嘅機制系統咧，有別於以往大家玩開嘅五對五嘅 MOBA， 咁所以引嚟都唔少新鮮感咧，有好多人都想嘗試。咁啊，觀望一下啦，究竟呢一隻陰陽師嚇決戰平安京可以 last 幾耐咧？咁啊，大家就拭目以待啦。 胡家倫、楊樂生、樂活玩家。 喂，烏格倫， 係 講開 SNK 呢個品牌有啲咩嘅回憶咧？ 即係有啲 King Fight 嗰啲咯，又走翻曬出嚟啲格鬥遊戲啊！ 係啊，嗱，因為咧點解咁講咧？其實佢係呢個 SNK 今年係40周年紀念啦，已經不經不覺啊！咁啊，早前咧佢哋都預告咧會推出一部咧復刻版嘅主機，咁學任天堂啦，出啲迷你版咁嗰啲啦。咁之前咧其實已經喺即係網上見到啲視頻咧，就講緊呢部咧所謂叫做 Neo Geo Mini 噶啦。嗱，如果講 Neo Geo 咧，我諗大家都仲有印象嘅，就係 SNK 即係一部黑色嘅主機，好其實好型嘅嗰陣時，我覺得白色咁樣薄薄咁樣，咁然後咧都係插擺玩啦，當年嚇。咁但係當年當然係買 game 就比較貴，咁所以咧就唔算話喺香港咧好受歡迎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有佢嘅存在，同埋因為始終呢個品牌出咗唔少嘅即係經典嘅遊戲，例如頭先你講嘅 King Fight 啦，之前嗰啲 Metal Slug 啦等等咧，其實都係即係大家耳熟能詳嘅一啲遊戲 game 啦。咁而今次咧呢個 Neo Geo Mini 嘅造型咧，其實咧都幾特別嘅，佢幾似咧之前咧出嗰啲細細部嗰啲街機仔。 係啊，我見到啊個小 joystick 啊，有四粒掣咁樣樣噶嘛，我感覺係一個縮小迷你版嘅街機。 係啦，咁咧佢有 joystick 啦，其實有四個掣啦，同埋有 star select， 總共六個掣嘅。咁而遊戲方面嗰個熒幕係點樣咧？咁啊唔算太大，咁啊 3.5 寸啦。咁不過咧，如果真係驚細唔使驚嘅，因為咧佢係駁電視噶，咁你可以 HDMI 咧駁翻去大掣玩都仲得嘅。 同埋即係如果你玩唔玩，因為其實我初初有啲 concern 嘅，就係你見到嗰部主機有啲人你真係唔慣用 joystick 玩嘅， 係啊係，我唔中意。 仲要係一個咁細個嘅 joystick， 咁樣你玩上手會唔會好唔慣咧？咁佢喺後面係可以俾你插個手掣嚟玩 嘅。 係啊，咁都算係 user friendly 嘅。 咁當然啦，之前任天堂嗰部迷你機個銷量非常唔錯啦。咁始終係因為 sell 回憶啊嘛，咁所以好多即係我哋啲咁嘅上年紀嘅機迷咧，其實咧就會覺得啊，玩翻當年嗰啲遊戲咧係真係幾正嘅。嗱，咁呢一部 Neo Geo 又點樣咧？佢都有嘅。當然 King Fight 即係呢個拳王啊，點會少得啦？咁95979820002咧，全部都係有嘅。咁例如佢自己本家製嘅《惡狼傳說》有啦。咁另外咧，我唔知阿烏格倫記唔記得咧？呢個有一隻叫做《月華之劍士》啊。 哦，有啲印象。 係啦，呢一隻嘅遊戲都會有。咁當然唔少得嘅就六集呢個 Metal Slug， 即係所謂有啲人叫做越南戰爭啦嚇。咁呢一隻即係經典橫向嘅一個戰爭遊戲咧，都係一定會收錄翻喺呢一個 Neo Geo 嘅 Mini 裏邊嘅。 咁喺呢一部遊戲機入邊咧，基本上就內置咗40款嘅遊戲啦，咁有好多即係一款遊戲，但係有幾集嘅，咁全部你喺呢一個遊戲都玩到。咁我覺得真係得意嘅喎，近年咧嗰啲遊戲廠咧，紛紛都即係重出翻即係一啲以往玩過嘅經典嘅遊戲機，咁佢哋喺入邊咧就內置咗一啲所謂嘅經典嘅遊戲啦。咁其實有趣嘅地方就係、是、你以往喺度諗話呢一啲遊戲機點會好賣啊？因為以往玩過嘅咁都唔會無啦啦買翻嚟玩啦，我哋玩都玩新世代噶啦。咁而冇接觸過嘅，我又唔識呢一部機，我覺得呢部機就算你話平一平都好，究竟值唔值又係另一回事啊嘛。咁但係你又估唔到，真係嗰個銷量係唔差，即係你睇翻任記佢嗰個即係迷你版遊戲機咧，一出嘅時候銷量其實係唔錯嘅， 錯㗎係啊。 咁即係紛紛引嚟其他可能一啲以往咧都有即係做過呢一類經典遊戲機啊，或者啲經典遊戲咧都重出翻。咁我諗即係嗰個情懷咧，即係大家都真係不容忽視，即係尤其是好多玩家咧，你以往細個玩過，好似我而家咁樣咧，我都想同我嘅仔去介紹翻。哇！嗱，爸爸細個玩啦，其中一隻我真係想講嘅就係呢一個 Kirby 啊，星之卡比啊。 OK OK。 咁而家你喺任記嘅 Switch 入邊咧，都出咗一隻新嘅卡比啊嘛。咁但係咧，我就即係見到咧，有機會有一次咧，有機會同佢玩翻我以前細個玩嗰只卡比遊戲咧，咁佢就會覺得好有趣啦。啊，即係原來你細個睇嘅時候係咁樣，因為個玩法同畫面當然好唔同啦。咁但係玩上手嗰個情懷咧，有種薪火相傳嘅感覺。咁所以我喺度諗下，係咪因為呢個緣由，所以呢一啲舊機出翻推出一部可愛嘅迷你版，有個gimmick之餘，亦都同時間帶到一啲嘅情懷俾你，可以等你同你嘅即係下一代啊，又或者你自己啊，可以重拾翻以往有過嘅一啲嘅感覺咧啊！ 唔係，我自己係諗起咧，我如果細個咧，我不過呢部都幾難，我唔知你有冇印象有一部機叫 PC Engine 啊？ 哦，有。 係啦，PC Engine 咩事咧？咁其實就係以前細個有部即係好細部㗎咋，佢一個大概係一部一隻半 CD 咁上下大嘅一個正方形嘅一部嘅遊戲機咁樣，咁你攝入去嘅遊戲 帶呢係一張薄片咁樣嘅，薄片咁樣攝入去咁，然後就打嘅。咁但我諗呢一隻 game 呢好可能呢就都幾難呢能夠係即係再重移植返啦，因為的確當年呢都已經唔係話太多人有玩，咁而且去到今時今日呢你再即係點樣去移植一啲咁樣嘅攝帶嘅啲遊戲落去呢，咁佢當年都唔係話獨家有好多好出名嘅 game 啦，咁所以呢呢個對於我嚟講純粹係一個回憶。咁我諗啊，如果真係要同我將來如果有下一代去玩呢，可能都係玩返我細個玩嘅，例如即係所謂Winning Eleven 啊、街霸、傾輝都係呢啲啦。不過講起足球 game 呢，其實嚟緊都可以預告一下啦，因為嗱我哋第一節都講過，因為世界盃啦，咁、所以 FIFA 我哋就即係去咗打呢個比賽啦。咁其實嚟緊呢 FIFA 18呢，即係如果你係有買咗呢個 game 嘅朋友呢，咁你要留意啦，因為話說呢每屆嘅世界盃呢 FIFA 呢都會出一隻呢係關世界盃事嘅 FIFA 嘅 game 嘅。係啦，即係譬如上屆咁佢就喺大概四月尾五月咁呢啲時候呢就會出現咗一隻呢叫做2014世界盃嘅 FIFA 咁樣嘅一隻遊戲咁樣啦。咁、當時呢都好多時候都要另外俾錢或者 DLC 咁樣嘅。咁但今年嘅玩法就唔同啦，嚟緊呢一隻5月29號嘅就會推出嘅FIFA 嘅免費嘅追加一個世界盃模式啊、即係假設你而家已經有一隻 FIFA 18嘅 game 嘅話呢，你將會能夠喺5月29號呢佢出咗之後呢就你另外 download 就得啦，有位就得啦。咁裏面呢全部會加入曬，即係嚟緊決賽周賽2隊波啦，真實嘅球衣啦，全部真實嘅比賽球場同埋資訊等等。咁當然呢有多唔同嘅模式啦，你可以啦單機亦得，你可以呢原來最勁呢可以上線呢同32個玩家，真係32個國家啦，咁樣去爭奪。 大家自己揀一個。 係啦，爭奪呢個世界盃嘅殊榮，哇呢、這個呢其實係相當之唔錯。甚至乎呢有啲球迷可能會鍾意意大利荷蘭呢啲咁今屆入唔到去嘅國家隊呢，你都可以用返嗰啲隊呢，然後加入佢呢個模式裏面呢，希望幫你自己心愛嘅球隊呢現實世界做唔到唔緊要，幻想世界呢攞埋個世界盃都得呀。 係咁我覺得咁叫識做啦。即係嗱，你問我有冇啲遊戲商會因為嚟緊有一啲嘅活動啊，大型賽事舉辦，跟住有條水就特登要俾個 DLC 你 download， 但係要錢嘅咧，一定會有 的。係大把咧要錢 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 FIFA 今次我覺得佢做得好嘅地方就係佢都叫做回饋翻一眾嘅玩家，而我覺得係合理嘅。喂，講真，有個咁盛大嘅即係賽事將會出現啦，我冇理由啊，作為一個即係遊戲足球遊戲嘅即係世界大品牌，我冇理由同你咁小家喺度逐個逐個 update 喺度計噶嘛。咁佢即係照計，佢應該即刻將嘅官方啊，可能最 update 嘅一啲球衣啊、球會嘅名啊、球場啊、嗰啲球員嘅名啊，全部就即係幫你係即係 update 好曬。如果大家諗翻咧，以前玩 Winning 嘅年代就係啦，因為有好多嘅球員啊、球會啊，你係冇版權啊嘛，係 啊，好假㗎。 咁所以咧，佢嗰啲名咧係用一啲好似是而非，大家睇翻係得啖笑嘅名啊。嗰陣時候我記得例如話利華道咁樣啊，巴西隊啊。利華道啊、朗拿甸奴、朗拿道嗰啲名咧，佢係要改到咧，唔知利華道咧係叫做 Davari 咁樣樣嘅，跟住朗拿道可以直頭將個三個音係調翻轉。 Lolanda 咁樣。 Lolanda 係啦，即係某啲名係 twist 咗少少去玩嘅。咁冇辦法，因為佢真係未必俾得錢起買，即係所有球員嘅版權，佢唔可以用嗰個名。咁最後屘就即係辛苦一眾嘅玩家啦，佢就唯有要逐個逐個名自己改翻咯。咁但係當時咧，你話改名咧都可以話係一個樂趣，但系你問我如果可以避免嘅話，我都真係可以希望嘅，就盡量避免啦嚇。咁所以嗱，嚟緊呢一個即係FIFA 嘅 update 啦， 5月29， 咁大家如果係即係有買呢隻遊戲嘅話，咁大家記住留意啦。咁希望可以咧，即係享受一下，除咗即係呢個世界盃熱之外，大家欣賞真正嘅足球賽事之外，喺遊戲世界同時亦都可以感受得到啦。 咪最緊要咧係等睇波同睇波之間咧，呢隻 game 就幫到大家啦。 係啊，咁啊，咁時間咧嚟到呢度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